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汤姆、谭仔。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啊！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呢个系8:06，迟咗少少开始，唔好意思啊，咁样。咁咧就今日咧有我黄杨达啦，同埋呢个咁样嘅你自己讲。 谭仔 系陈四 汤姆 系啦，咁样咧其实咧，诶，点解你哋冇晒精神咁样嘅？你哋应该好精神噶咁样。 好精神。 诶，屌你望一望，点解个机歪捻咗嘅？仆你个街！好，你褪过少少，做乜懒嘢啊你？屌你咁想黐嚟中间。好啦，咁样咧就你哋应该好精神先系噶。 你都好精神嘅，應該 你哋精神好多，你哋今日特登有金主上嚟課金俾你哋喎， 你都有份， 我有啊應份㗎嘛， 係咪先？我哋意外， 你哋意外㗎，喂，你哋知唔知你哋意外性係在於乜嘢？ 我知 你哋知唔知意外性在於乜嘢？你有冇留意嗰個課金係佢見到邊個先課俾邊個？ 係啊， 所以你哋喺度好榮幸， 見到呢個俾你啦， 係啊，唉，你哋真係高興啊嗰啲咁樣，咁我哋多謝金主即係對我哋嘅支持啦， 係 晨早流流走上嚟真係好有心啊咁。咁所以今日大家要做好啲啊 ，OK？ 咁咧就今日咧就要傾咩都好緊要，不過算啦，唔理佢啦。咁咧就我哋首先就今日會講幾樣嘢啦。今日就會罕有地咧就俾阿陳，因為有人課金俾阿陳四啊，因為陳四咧所以就要發揮一陣間第四節咧就要講下籃球咁樣樣嘅， 成打俾你睇， 係咪犀利啊？講籃球啊， 嗰啲講波， 你要有啲新嘢出嚟啊嘛，係咪先？我哋第四節會講籃球嘅，因為我好疑惑，因為我係好撚疑惑就係點解咧？即係預告一下就係話，林書豪嗰個真係唔係走寶唔撚係話， 唔係啊，拍咗波地啊， 係咩？真係光速睇唔到喎， 大髀粗遮住， 遮撚住咗。我哋 有個 slow motion 嘅 YouTube 擺嗰度嘅， 唔係我哋淨唔係淨係討論呢個啦，各方面嘅技術啊、戰術都去分析啦。咁樣咧就呢個第 四大球場啊，今次 第四節先就咁，今日又要跟進下呢個高鐵啦，當然亦都會有政改嘅問題啦，咁樣咁今日亦都會有一個 公屋 嘅即係探呢個一個。我哋房屋嘅都唔係房屋嗰、那個唔知係咩政策嘅探討咁樣，咁就首先高呼下今日嘅主要要聞先。嗱，今日咧就幾份報紙咧都係關於呢個咁樣嘅，繼續係關於呢個咁樣嘅高鐵 and 港鐵嘅。OK， 咁咧就東方咧就繼續啄佢嗰個咁樣嘅獨家新聞，即係都係嚟自於權威消息人士講呢一個咁樣嘅呢個腦殘啊，腦殘呢個咁樣嘅。 佢嗰個青衣嗰個嘅 控制超級控制中心 係啊，咁樣咁基本上係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咁啊，今日就揾咗唔同嘅人咧，就去 回應翻呢件事， 回應翻呢件事嘅啫。咁樣，我想講咧，都冇真係有 headphone 就做節目嗰樣好唔同， 係咪啊？ 清晰咗好多，成個思路清晰咗好多，係啊，真係。 我希望可以維持長啲時間。 好多謝你買咗呢個， 你買嘅喎。 係啊，多謝買咗呢個咁嘅盒翻嚟啊！ 試啊！ 哇，今日做節目真係爽利好多啊！咁樣啊，即係成個脈絡清楚曬，一陣間應該都好驚人嘅分析先得。咁咧就工方就集中都係講翻呢一樣嘢啦。咁樣咧，但係咧蘋果咧就有啲新嘅跟進。嗱，先講翻琴日。狀況咧，琴日我哋特登講兩節啦，點解特登講兩節？有一節就講港鐵，有一節就講高鐵嘅咁樣。咁高鐵嗰樣嘢最主要就係因為琴日啲議員咧，就當然係要強調係以田北辰為首嘅啦，落到去呢個咁樣嘅視察嗰個工地咧，即係呢個西九總站嗰個咁樣嘅工程進行嘅狀況嘅時候咧，就話田北辰就發覺未有耐喺度轉到去呢個 B4 咁樣啊，好風騷嘅咁樣，仲要多要強調佢係企喺前嗰封隔離，不如話佢可唔可以交啲人名出嚟啊？好離譜啊！呢個咁樣係嘛？ 咁樣。咁跟住前嗰封信好多人回應就話五月五號我哋會有詳細交代咁樣。好啦，咁跟住咧今日咧就即係當然呢個係大家係好沸騰啦，就住琴日呢個咁樣嘅新聞。咁大家哇虛報喎，大佬好離譜咯。咁我琴日喺節目指出咗係有幾層嘅問題嘅，係有幾層嘅問題。嗰陣時係追溯到去2008年嗰個前期勘探撥款究竟去鳩咗邊度？去到2009年究竟咁樣抵呢個咁樣嘅工程，呢、這個咁嘅高鐵項目上去呢個立法會，究竟係得唔得嘅咧？咁樣呢、這個係咪政治理由嚇？催逼佢一定要咁樣交咧？咁樣咁就住呢一個咁嘅課題咧，嗱，當然5月5號咧呢、這個咁樣嘅鐵路事宜小組咧，跟住咧就會召開會議。咁跟住咧，然之後咧會唔會開 PMP 咧？就睇下鬱敏遞，其實鬱敏已經遞咗 PMP 啦。咁啊睇下過唔過，多數都唔過咁樣。 咖喱飯都遞咗好似。 咩話？ 咖喱飯都好似遞咗。 咖喱飯嗰、那個，我唔講啦，係即係我想講咧，我想講咧，立法會議員嗰啲咧， 係 嗰啲交 PMP 咧，真係好撚煩嘅， 嚇， 好撚煩嘅，約嚟約去，喂你又交，喂我交，喂又埋一齊交啊，會唔會等埋佢報告啊？唔係嗰啲咁樣啊，即係其實講緊就係話，喂可唔可以一齊嚇 見 報？好唔好啊？一齊，唉，老尾咁樣， 一齊嗰啲舉埋手嗰啲咧， 但係鬱敏就唔理呢啲嘢， 所以翹住。 唔係鬱敏唔理呢啲嘢，所以咧而家咧冇人知道鬱敏交 PMP 你知唔知啊？係而家即係而家電視報道仲係講緊就話，我至於係會唔會有人提交呢個 PMP 咧，都係再睇下一步。其實已經交鳩咗啊！但係所有報紙傳媒冇人理，因為嗰個係黃鬱敏， 鬱敏踩場啊嘛。 係啦，咁 而家淨係講5月5。 咁所以咧，各位朋友咧，我奉勸你哋咧，如果你希望見報嘅話咧，最好就唔好約埋鬱。問一齊交 PMP， 我懷疑十鳩幾個立法會議員一齊去遞交都係可以唔見報嘅，唔信你哋試一次睇下。咁樣咧，嗱呢個唔講啦，呢、這個即係立法會程序嗰個問題啦。但係今日《蘋果日報》咧就似乎就佢就話有新嘅資訊出咗嚟咁樣。 係啦。 咁啊講講《蘋果日報》啊，佢係懶獨家啦，因為琴日東方有個獨家腦殘中心，佢今日要整翻個獨家出嚟啦。 係。 係啦，咁佢今日個頭條咧就係寫住港鐵4年前只有花崗岩，咁就話呢個高鐵西九總站咧。嘅勘探圖則就曝光，咁講，咁佢就話咧，佢係取得咗多份嘅西九總站地質勘探報告以及圖則，咁啊揭發咗港鐵咧，原來喺2010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知道呢個西九總站地底係有淺層嘅高硬度岩石嘅， 咁佢點解咁講咧？ 咁佢呢度就咁講嘅， 不如逐 part 講啦，好唔好啊？講咗第一份報告先好嘛？ 咁、首先咧，佢呢度就係有兩份報告嘅， 係 分別就係2009年同埋2010年嘅西九龍總站地質勘探報告同埋圖則。咁呢兩份報告咧都係由港鐵聘請嘅顧問公司 AECOM 製作嘅，我唔係好識點讀啊 ，AECOM。 唔好講啦，呢間公司識好多人喺入邊做。 AECOM 好啦，咁啊呢個咁樣嘅 第一份就係2009年嗰份啦，咁梗係第一份嗰份冇可能係2009年 係發生咩事啊？ 2009年9月嘅嗰份咧，咁佢嗰份報告咧就係咁，就係即係之前我哋話打 golf 嗰份啦。咁就係咧轉，佢就提到咧， 乜嘢叫打 golf 嗰份啊？ 唔係即係喺高爾夫球場嘅嗰度嗰份，佢呢度就咁講嘅。佢就話咧，標注咗高鐵西九龍總站嘅勘探鑽孔嗰個位置嘅，咁啊鑽孔有兩種，一種咧就係專為高鐵工程進行嘅鑽探，深度咧就去到高鐵月台地層底層嘅30幾米嘅，咁另一種嘅鑽窿咧就係、是、政府喺90年代初進行呢個西九龍填海興建公路嗰啲基建啊嗰一扎嘢。咁同埋佢喺呢個柯士甸站嘅時候進行嘅一個鑽孔嘅，咁最淺嘅鑽窿咧，淨係鑽咗幾米嘅啫。咁因為嗰個鑽窿嘅深度啊唔係幾夠啊，咁所以咧佢就話呢一份報告咧係即係幾稀疏咁話。咁咧除咗 即 係啲鑽窿幾稀疏， 即 係 佢啲鑽窿嘅數目就好稀疏， 係 咁樣 認真啲，唔好咁 hea。 係咁，除咗呢、這個高爾夫球場之外咧，當時咧由運輸署管理嘅交通交匯處咧，亦都係冇鑽過任何新嘅窿㗎啦。 唔係咁，即係呢份報告佢有鑽窿定冇鑽窿啊？即係 有嘅，有嘅，有嘅。 咁啊，即係但係就冇，但係都係一啲根據舊有嘅一啲咁樣嘅資料，就去做一個報告出嚟，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佢即係話嗰個圖嗰個黑點咧，嗰啲唔同嗰啲鑽窿黑點咧，就代表高鐵同埋早年其他工程嘅呢個勘探鑽孔。 係 咁頭先譚仔講嗰個交匯處嘅位置咧，其實就係嗰個高爾夫球場對出嘅啫，即係就喺隔離嘅啫。 係 咁連成一。大片空地，咁都係發現咧，就嗰、那個勘探嗰啲窿咧就好少嘅， 係即係都係好好 hea 咁樣， 冇錯， 去即係勘探睇咁依睇下先啦，咁樣 OK。 呢個2009年， 我淨係揀嗰啲讀出嚟，你要知嗰啲係點解先啦 OK。呢個就係2009年嘅報告，總之2009年嘅報告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就係一個唔係好全面嘅勘探， 冇錯 咁嘅意思 OK。好啦，咁另外一份報告係咩啊？ 另外一份報告咧就係2010年。9月嘅時候發表嘅， 係 咁佢 咁佢就話到咧，港鐵咧已經喺政府嗰度收翻嗰個 golf 場啦，跟住同埋嗰個交通交匯處嗰個地方啦，咁亦都係做一個進一步嘅勘探。咁理論上咁你轉多咗嘅時候，咁你工程師對地體嘅狀況嘅掌握就會更加清晰啦。咁佢就提到啦，喺第二次嘅鑽探裏面咧，報告就以多個橫切面、地底岩層等嘅高線方式披露咗總站地底嘅地質狀況。咁佢裏面就提到，總站路軌位於離地面30米深嘅地底咧。當時港鐵已經清楚知道包括花崗岩在內被列為屬於高硬度的三級硬度岩層，在最近的呢就是離地面不夠50米深，不是不夠15米深而已， 是 咁，所以佢話呢，咁你離地面咁近嘅話，你無論如何你嗰個承建商一定要揾辦法將你地底15米到30米之間嗰啲岩石移除咗，你先至可以施工嘅。 好啦，咁蘋果日報話佢發現咗呢兩份報告，佢想指出嘅要點係乜嘢呀？ 即是佢其實就係想話，即係人哋一早就已經知道咗有呢個問題發生，但又唔去處理。 人哋 係 邊個啊？ 即係佢其實呢，佢琴日呢就去直頭問咗嗰個公關嘅，佢就攞去問人哋嗰個港鐵副總經理蘇文傑就查詢，跟住嗰個人就話咧，我唔係工程人員啊，我都睇唔明。 算啦，咁佢就我都唔係問緊你呢個問題，人哋係邊個啊？即係而家佢想知咩問題啊？ 嗰個佢基本上係一個指控嚟嘅，就話港鐵咧就係年年講大話。就話港鐵係方稱呢個未能預計呢個地質狀態，咁呢個負責嘅工程嘅港鐵工程師呢，就會向包括呢個田北辰啊在內嘅立法會議員呢，就去講話最近先發現呢個 B4 層嘅大量岩石，咁不斷大話冚大話，就意圖呢就欺瞞呢個立法會同埋呢個大眾嘅。 即係個意思就係話，根據《蘋果日報》最新發現呢個報告咧，佢想指控嗰樣嘢咧就係咧留意啊，佢想指控嗰樣嘢就係話，如果根據呢個報告係真的話咧，港鐵理論上一早就應該知道嗰度係有花崗岩，咁就變咗係唔會個工程係咁樣施工法嘅，亦都個工亦都係冇理由咧，就係話你而家先同佢講就係話，之所以會出現延展位嗰個咧。鑽探嘅過程入面發現有嚇咁樣遠超乎佢想象嘅硬度嘅花崗岩出現嘅話，所以嗰個工程延誤咗咧，這個講法咧係不能成立嘅咁樣。嗱，呢個就係講呢個就係 蘋果日報 今日提出嚟嗰個一個咁嘅報告。嗱，首先咧，我就對於蘋果日報呢個報告咧，即係嗱，當然啦，而家打港鐵啊，打高鐵啊，嗰啲咁啊，梗係就好就數啦，係咪先？哇，都大佬 即係 公敵嚟噶嘛，係咪先？嗱，咁但係咧，如果呢個報告係真嘅話，咁你又解釋唔到幾件事。你又解釋唔到，如果佢係一早知道嘅話，OK， 咁佢嗱，我當佢故意唔去通報啦，或者各樣嘅情況，你要去隱瞞嘅進度都好啊。咁但係你工程都冇理由咁做㗎，係 咯，即係冇理由自己揾花崗岩卜自己隻腳㗎，係 咯，即係你如果係你一早係知道嘅情況咁，就唔會出現而家工地嗰個狀況喎，因為而家工地嗰個狀況係，喂，係去到先知喎，係挖到去嗰度先知喎，咁跟住而家要出現嘅狀況係又要超支又要延遲嘅地方就係話，因為佢冇估計過有咁樣嘅花崗岩喺度，咁所以就係話可能要改變嗰個咁樣嘅挖掘嘅方法，可能係要用爆破嘅方式咁樣，咁如果係爆破嘅話，你就未必係咁樣做啦， 因為上面起曬嘢啦， 係咪？咁變咗嘅情況咧就嗱呢個我又唔敢。咁定啊！即係咁樣個爆破係可唔可以起嘢咧？ 可能啊，會唔會有啲、 啊？會唔會震到佢咧？咁樣嚇，唔知道啦。咁樣咁，我哋唔係工程嘅專家，但係即係起碼我哋而家嘅資訊，佢講出嚟嗰個講法唔係咁樣啊嘛。即係講出嚟嘅講法就係、是：喂，而家有意料之外嘅情況，係令到工程嘅方式係要改變嘅。喂，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佢就冇理。即係如果《蘋果日報》呢個報告係真嘅話， 係 咁照計就冇理。就算你係需要。即係我意思係，就算港鐵需要隱瞞個進度，都冇必要做咁大場龍鳳去隱瞞個進度啦。雖然啲錢唔係佢， 應該係話冇理由隱瞞一個其實根本係隱瞞唔到嘅一個事實， 或者隱瞞方法冇必要去到咁樣啦。咁 會爆噶嘛呢件事？ 咁呢個係有疑問嘅，我對於呢個咁樣嘅指控係啦咁樣。但 anyway， 我當然唔係幫港鐵講説話啦。即係而家無論港鐵或者係呢個咁樣嘅房屋嘅運輸局，都係。是我昨天都講過了，這件事已經不是那個進度的問題，你不找幾個人拉了他呢，只是難涉心頭之恨的，即是肯定是有虛報的情況存在。問題是哪一 part 的這樣解啦，你估田北辰昨天不是講這些東西，他都是說打交嘅， 交人出嚟啦！钱国峰，你话系咪啦？ 安家费啲，你谂谂啦，嗰啲咁样，睇下边度拨翻笔钱出嚟啦，嗰啲咁样。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就住嗱，田北辰就好风骚啦，田北辰就相当风骚啦，因为田北辰最主要就系话，喂，未有耐啊， 滑到去 B4 啊，係咪先？嗱，嗰個未有耐滑到 B4 係一個好關鍵嘅重點嚟，因為嗱，我先唔去評論呢個究竟之前個勘探工作知唔知道花崗岩存在，呢一個咧係比較 detail 嘅一個情況，但係相當之明顯，而且確鑿係唔需要任何工程知識都能夠判斷到佢有講大話嘅，就係喺去年嘅呢個咁樣嘅鐵路事宜公務嘅呢個鐵路事宜小組喺立法會去年呢個咁嘅十一月，佢呢個咁樣嘅運輸及房屋局去交報告俾呢個立法會嘅時候，就講咗就係話已經係起咗一啲主要結構，同埋已經係嗰個挖掘已經去到 B 四層。咁而相對於有出入嘅地方，就係在於琴日，即係其實前日啦，去到呢個工地去視察嘅時候，就話未有耐去到呢個 B 四層。咁咧呢個咧就係明顯就係同之前去年的報告是有相當大的距離，就是說這裡是一定是講大話，百分之一百是講大話、OK? 如果只是看那個表面的證據來說、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昨天港鐵又否認了、又否認這件事，他否認是什麼呢？他否認的講法就是說其實可能咧嚟睇嗰啲人咧就唔係好識睇咁樣，即係喂而家你即係直指田少嘅，你話田少唔識嘢，你冇嘢啊嘛？ 做過九鐵嘅喎。 田少當年搞股九鐵，搞到有聲有色，街知巷聞啦，係嘛？邊個唔知啊？福利街當日啲故障係嘛？各樣各樣啊，車廂爛渣啊咁樣，邊個唔知佢嘅躲係咪先？好啦，咁而家你話佢唔識睇喎，因為佢嘅意思就係話有個字眼上面有啲誤會，其實咧係未挖曬個 B 四層。其實是已經挖到去 B 四層了， 已經挖了很多的了， 北面就已經挖了了，即是它分北面工程南面工程，北面就已經挖了了，南面就未挖曬的解 釋，南面挖了北面未挖曬、 南面就挖曬了，北面就未挖曬的解釋，就你不能夠我未挖曬你就不能夠說我未挖這樣。今天呢我昨天看 TVB 條片這樣，那位這樣的港鐵的發言呢，如果特登就帶我們看，你看看你看個圖表你睇下圖片，上面印勾住 B 四， 印勾住 B 四 喺個石墩嗰度咧，大大隻兩張 A 3嚟嘅，我諗 係咪攞兩張 A 3紙印出嚟， 一張 A 3印一個 B， 一張 A 3印一個 4， 係啦咁樣。咁我睇之前嘅片段咧，我見阿田北辰各樣去考察嘅時候咧，就見唔到有呢個咁嘅圖像喎。 扎扎林 print 啦， 係嘛？跟住然之後咧 ，TVB 再去拍攝嘅時候咧，再去帶啲記者去工地睇傳媒，嗱你嚟睇下。佢哋昨日睇錯咗，因為你睇下係明顯畫到 B 四，我再出一次張圖。我哋點知畫到 B 四咧？就係佢喺條柱等嗰度就黐咗 B 四呢兩個字。 咁咪畫到 B 四咯。 係啦，即係 畫到美國都得啊。 係 佢仲有咧，連開呢個 B 四咧，除咗喺個石等呢個位置，即係一層一層咁樣連到石等。嗱、這個又 B 四層啊，識唔識睇啊？咁另外咧，佢竟然喺個休息間，我相信係即係嗰啲貨，你知地盤啲貨櫃咧，可以做咗個臨時辦公室之類嘅咧，佢喺嗰個位置都連個 B 四喎。我睇其他張， 周圍都連住 B 四， 維他命院又連 B 四。 你話未到 B 四，我而家話俾你聽，你企緊嗰度都係 B 四，B 四無處不在。 無語佛界 係啊！阿田北辰，你話未有拉到 B 四，你神咁早就已經進入咗 B 四，你都唔知道。 你心中有冇 B 四啊？你諗下， 田北辰即刻攞陀螺出嚟轉啊！ 屌你老味，原來嗰個咁大嘅一個世紀嘅變故就係你記唔記得黐 B 四呢張字？田北辰去嗰陣，你又冇黐 B 四。阿田北辰走嚟走去 ，B 四呢 ？B 四邊？邊喺度 ？B 四？你姓咩 ？Connie， 你先啦，即係行開。哦，冇 B， 冇 B 咁樣。跟住完之後就對住記者話：未有拉到 B 四，今次唔係啦，醒目啦，港鐵黐翻住個 B 四。唉，所以咧，即係咧，呢個就係翻我琴日講嗰個嗰個管治系統嘅問題，係咪先？你不嬲嗰啲 A 出口 B 出口好清晰噶嘛，係咪先？但係轉咗 CEO 之後咧，呢啲嘢變得唔清晰啦，搞到田北辰都誤導咗。即係呢個究竟嗱，呢個即係我嘅觀察啦，即係究竟係咪咁兒戲咧？咁樣你可能覺得冇咁撚兒戲嘅咁樣。喂，我想講，而家你仲覺得冇咁兒戲？ 唔係喎，今朝你先至話，今朝上嚟見到邊個俾邊個啫嘛。 係啊，喂，我想講而家真係有咁兒戲得唔兒戲？ 我揾咗 A 紙貼主持啊。 喂，如果最後你真係發現咗黃楊大嗰個講法，喂，嗰度真係唔係 B 四， 係 B 三嚟。 原來真係黐個 B 四喺 B 三嗰度。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 威力大啊！ 嗰個工程不如判俾《二月時報》做啊！我都識做啊！屌你老尾！如果係真係咁樣， 你就因為你咁講咧，佢就特登將嗰個 B 4頭先貼嗰位，就將佢做 B 4 exit， 將變咗係咁。 黃豆貼高鐵站三個字就話起好， 唔係係啊！你黐高鐵兩個字喺度，咪唔使起咯，搞撚掂啦！ 六條鐵嘅， 係啊 ，OK， 好啦，咁呢個咧就五月五號咧就會有呢個咁樣嗱，當然啦，呢個係好多技術嘅細節啦。五月五號就會開呢個會，有隱瞞就必然噶啦。問題就係話隱瞞到咩程度？同埋即係田，我亦都認為田北辰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即係報告有取巧嘅地方咧，亦都係必然嘅， 係， 亦都係必然嘅啦。呢個係無需要寫實。但我最關心嘅地方係在於乜嘢？我最關心嘅地方係在於究竟呢個嘅隱瞞嘅部分責任，究竟係喺呢個咁樣嘅運輸局火局，定係喺港鐵上面咧？嗱，呢個就要搞得好清楚，因為你唔能夠如果乜嘢都話，如果你港鐵咁樣咯，嗰啲喂佢起啊嘛，大佬， 你運輸局簽名遞上嚟咁 嘅 份嘢， 係咪先？呢個就係即係所以可以往後喺立法會嘅會議，我唔知議員識唔識得釒住呢一樣嘢就是，喂唔係。你唔可以俾張炳麟就咁樣話，喂唔知啊，港鐵搞嗰啲咁樣，喂港鐵做嗰個退撚咗休添啦，而家屌你老尾， 退休追究， 係咪先？佢集體退休都做得出啦，咁樣，咁呢個就係 責任有冇外判啦， 係 嘛？ 責任都外判係嘛？咁樣，咁成個政府外判俾我搞咯，屌！好啦，咁就呢個就係繼續跟進嗰個高鐵情況啦。另外咧就係咧，琴日咧呢個咁樣嘅港交所咧就做咗一個即係做咗一個叫做咩啊？做咗個發布啦，咁樣嚇，咁啊，即係咧就宣布咗咧，就係呢個咁樣嘅會有一個即係開始啟動啦，呢個咁嘅滬港通嘅咁樣，咁啊講咗一啲部分嘅交易嘅標準咁樣，咁就係話嚟緊咧，亦都會繼續咧去交代呢個交易嘅細則咁樣嘅。咁佢而家其實就係只係講咗部分嘅啫，主要講幾樣嘢嘅，主要講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講嗰個嗱，當然啦，李小加作為一個大陸人啦咁樣，咁大陸人講嘢咧都係有好多語焉不詳嘅一啲口號式嘅嘢嘅，即係譬如佢話呢個係首發列車，唔係末班車。末班車你仆街啊！屌你老尾，即係未來咧就可擴額度啊，亦都可以擴資產類別、擴市場呢啲嗰啲咁樣。咁但係咧有幾樣嘢，有幾樣我淨係睇佢公布，佢當然仲有其他嘢會繼續公布啦。佢公布嗰樣嘢就係話，佢最主要想交代就係話佢所 so call 建立咗一個防火牆嘅系統， 係 咁就話咧，令到兩個市場風險咧就係唔會咧係即係過境嘅就講到咁撚犀利，咁我就好撚奇怪，即係一聽到咁撚犀利，哇！屌你兩地市場都有風險㗎，係咪先？尤其是你大陸成個市場本身就有一個風險嚟嘅，你大陸本質上就係一個巨大嘅風險，對於呢個世界嚟講，咁你開通咗之後，點解可以唔過咧？咁樣，咁佢嘅意思就係乜嘢咧？佢講緊嘅其實講緊結算方法，佢意思即係話咧，嗱喺滬港通嘅時候，香港需要喺大陸咧就開始一間公司，咁然之後咧就幫一啲大香港嘅資金去進入呢間公司。即係開始喺大陸公司就，但係香港嗰間公司咧就去買呢個咁嘅 A 股，咁然之後咧相對嚟講調翻轉都係啦，我唔重複再講一次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咧，但係比較新嘅一樣嘢咧就係、是、一陣間先講個防火牆嘅問題。首先講嗰樣嘢就係咧，佢澄清咗一樣嘢就係、是、所謂嘅每日額度咧，即係無論係嗰個105億或者係 三十億 都好啦。咁其實咧佢講緊嗰個額度咧，每日嗰個投資額度，其實係講緊一個淨買。因為講嘅淨買量，嗱講淨買量係咩意思咧？咁樣咁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譬如舉例就係話呢個咁嘅105億咁講啦，105億落咗嚟咁樣，105億落 買咗啦， 係啦，買咗咁樣。咁假設唔好用105億，俾一個複雜嘅，我用翻佢原本嗰個例子咧，就話，譬如你有10億。嘅喺大陸有10億嘅錢落嚟香港買港股，買咗10億咁樣，咁佢咪用咗10億嘅額度咯咁樣。咁但係咧，佢淨係計買入嘅啫，就然之後咧係會有一個買賣嘅雙減嘅情況喺度嘅。嗰、那個情況係乜嘢咧？即係話如果你譬如朝頭早買唔好啦，都係用翻105億啦，屌你老味。好啦，你 使曬佢， 就係使曬佢，使曬佢。 重新再聽過。 譬如上早段嘅時間105億用曬啦， 係啦， 用曬啦，買曬，咁咪完咗咯，當有 quota 唔可以有其他人再買。 但係咧，如果你買完之後咧，因為未收市噶嘛，未收市的話，如果有人沽出咗50億嘅貨，即係話係即係嗰啲大陸嘅買家喺香港沽出咗50億嘅貨，咁當日嗰個額度咧又會騰空翻50億出嚟嘅喎。 咁於是乎咧，喺國內嗰啲資金咧，又可以買多50亿嘅喎。咁亦即係話，當日如果計埋一出一入之後咧，佢總流入香港嗰個市場咧，就會因為咁樣加減之後咧，就會變咗155亿嘅咯。係。好啦，咁然之後仲未收市喎、哦。如果仲未收市的話，又有人沽貨50亿嘅話咧，咁、跟住咧又會騰空翻多50亿出嚟喎、哦。跟住然之後大陸嗰邊之後，嗰邊又知道又話又有50亿喎、哦，咁樣又可以再買50亿。咁然之後咧，相繼之下咧，亦即係話嗰日喺大陸流落嚟香港嘅咧，就會係變咗205亿嘅喎、哦。咁亦即係話原理上嚟講咧，係嗰個淨入量咧，係可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因為你如果當日沽咗貨嘅話咧，咁樣咧就又即刻又可以買入翻啦，嗰啲咁樣。好啦，咁呢個情況會係乜嘢咧？呢、這個情況咧就係話我哋聽聽講，我哋聽聽阿李少佳講個情況係代表啲乜嘢？ 交易量可能很大，當然開始的時候建倉的時候都是買，他們建倉的時候也都是買，但一旦到了一定的常態的時候，就有買賣的時候，每天只有淨量過淨。每天真正的净的过净资金相对有限，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这个项目可以做出非常大的市场的效率的交易，但同时呢又不会造成大量的资金的大进大出。 嗱，講到個情況，熄咗電腦聲。佢講到個情況咧，就係話咁樣做嘅話咧，咁啊梗會好，即係嗰個交易嗰、那個嗰、那個額啊，嗰、那個交易額就可以好大啦。咁但係咧，咁樣咧又唔會造成咧好大嘅資金嘅流出。 因為 suppose 如果你沽咗50亿，你就要兑翻人民幣即刻走嘅啲錢。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唔係呢個都唔係一個重點嚟嘅，就係即係嗰個對唔對嗰個另一個先講咧。佢所講嗰樣嘢就係話，喂，你如果咁樣嘅話，你始終都會流翻入嚟噶嘛，咁樣。啊、即係所講嘅交易額嘅問題，但係有一樣嘢咧就忽略咗咧，就係話，喂，你需知道就係話，喂，你每日105亿，每日105亿咁樣，嗱、啊，你嗰個限咧，如果你限嗰個話咧，係限呢個咁嘅淨賣額嘅話，嗱、啊，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每日吹嘅話咧，你每日沽走啲又換翻嚟，沽走啲又換翻嚟，喂，亦即係話，如果佢瘋狂低吹嘅話咧，係、可以吹好多上去嘅，咁但係吹嚟吹去咧，嗰、那個錢咧都會鎖喺香港嘅，都會即係鎖住一定嘅額度嘅錢喺香港，咁、就變咗喺當日嚟講又唔會有大幅嘅資金流走，理論上係咁樣，但係嗰個只不過講當日啫喎， 嗰日唔流走。 你需知道，因為咧沽出咧係冇限額嘅，沽出係冇限額嘅，亦即係話你如果呢件事實行咗，即係頭先阿李少佳都講啦，你最初建倉就梗係買，建倉梗係買啦，唔通有沽嘅建倉咩？福利梗係，咁你建倉梗係買，好啦，最初梗係買㗎啦，咁樣好啦，你買下買下買下買下，當嗰件事嘅持有額度，亦即係話 hold 貨嗰個額度，你係可以累計落嚟每日加下每日加下每日加下咁樣，咁係可以去到上千億。以上各樣咁樣係唔知道可以去到幾多嘅，咁、但係你冇限制嗰個沽貨，佢可以一日沽鳩走曬佢噶嘛？ 即係佢一日可以沽多過105亿， 三四個月就 梗係可以啦、啊，梗係可以啦、啊。如果根據佢而家呢個講法啦，因為佢冇限嗰、那個嗰、那個沽出量， 一鋪抽走幾千億喎、啊、香港，係 咪先？係可以咁樣做嘅喎、啊，即係當你嗰個交易去到存積咗一定嘅數額嘅之後，係可以咁做嘅喎、啊。咁、所以你話嗰個咩防火牆啊，咩咩風咩咩相隔兩地風險嗰啲係多鳩魚嘅喎、你講緊嗰個只不過係佢所謂嗰個相隔風險咧，只不過係講緊一啲走數啊、壞帳啊，又或者買錯嘢啊呢啲咁嘅風險嘅啫喎。即係呢啲係微不足道嗰啲咁樣嘅。即係交易系統風險嘅啫喎，佢純粹係講緊呢個風險，但係嗰啲市場嘅風險係冇相隔到喎。嗱、呢個係此其一啦，呢個會出現一樣嘢就係話，同埋咧，我想講咧，嗱雖然咧佢嗱我講曬啲 detail， 佢披露咗細則態。嗱第一就係呢個嘅交易額度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呢個咁樣嘅如果香港上去買 A 股咧，就可以做孖展嘅，就可以借錢嘅，可以借貨嘅。咁、但係咧，大陸咧啲錢落嚟香港咧，就唔可以做孖展嘅咁樣。咁嗱、呢個咧。呢、這個咧就即係一如我之前所講啦，佢呢個滬港通其實主要都係鼓勵。主要都係鼓勵啲香港錢上去填補佢大陸市場，去支撐佢嗰個市場㗎啦，咁樣，所以你梗係可以俾你孖展啦，咁樣，咁同埋香港做開孖展嘅，亦都咁講，香港嗰個借貸環境做開嗰個孖展嘅環境咧，亦都係比較信譽良好啲，壞帳都少啲。哇！大陸做孖展咧，撲你街，全部壞帳啦。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個結嗰、那個咁嘅兑換方法。嗰、那個兑換方法就係乜嘢咧？那個兑換方法就係話，如果你香港要投資呢個 A 股，即係話你要喺香港買呢個咁樣嘅上海市場嘅話，無論係香港嘅買家又好，或者海外嘅買家又好， 你要先自行兑换呢个咁嘅人民币。 嗯，系。 你自行兑换咗人民币，然之后咧就进入嗰个市场入边，咁跟住就买咗啲货啦。买完啲货之后咧，然之后好啦，你要出货啦。咁喺上海嗰个市场咧，就兑翻人民币俾你。咁跟住咧，然之后咧，那个人民币咧，佢又唔会俾，佢就话佢个而家规条就系话，你净系可以攞现金走，就唔可以喺当地再作其他投资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你攞完啲人民币走，你攞走嘅现金结算都系攞人民币走。咁你自己咧就去。就去唔知邊度啦，你就去兑翻啊你需要嘅貨幣。咁亦即係話乜嘢咧？亦即係話嗰個貨幣嗰個匯價嘅風險咧，就由投資者自己承擔。好啦，但係咧大陸人買就唔係喎，大陸人買咧，咁大陸人買就係喺大陸去入呢個咁樣嘅交易所嘅時候咧，就係俾人民幣，俾人民幣啦。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就會幫你兑成為港幣， 用港紙去玩。 然之後咧，因為你呢個港元資產嚟噶嘛，好啦，咁然之後買完之後咧，買完好啦，你出貨咧，佢就會幫你以當日嗰個計價就兑換成人民幣，就原封將啲人民幣就留翻去大陸，你就喺大陸嗰邊提錢。OK， 好啦。咁就會出現一個唔平等嘅狀況咯，佢就會出現一個唔平等嘅狀況，就係話香港上去嘅錢就自己承擔嗰個匯率風險，但係咧大陸嗰啲咧佢買落嚟咧就係嗰個交易系統幫你去結算嘅，係。咁呢個就會牽涉到問題，因為佢而家未有 detail。喂，我出貨嗰個 moment 同我貨幣兑換嗰個 moment 係咪同一個 moment 先？ 嗯， 咁如果唔係嘅話，如果佢中間有少少時間差，而中間時間差又或者各樣嘢嗰，個嚇，我究竟係計我嗰，那個出貨嗰一刻嘅匯價，定係計我提取我現金嗰一刻嗰個匯價先？如果當中有任何嘅差額嘅話咧，咁嗰個匯率風險係邊個承擔啊？係嗰個結算系統承擔嘅喎。 即係兩邊都係啦，如果咁講。 唔係啊，香港嗰邊唔係啊。外資嗰啲唔係啊，外資就係你自己去兑啊， 你自己兑， 全世界都係啦，全世界你買任何嘅當地嘅資產，你梗係你兑定嗰個地方嘅錢噶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係話，你無論喺香港上去，你又要兑定人民幣。OK， 然之後咧，大陸落嚟佢係梗係人民幣啦，無出或者入都係兑人民幣啦。嗱，呢個咧就證實咗我之前講嗰樣嘢，就係話，第一佢主要就係希望啲資金流入去大陸。第二樣嘢就係咩？第二樣嘢就係話，你睇到成個交易系統咧，就係話佢最主要就係咁你自己 keep 多啲人民幣咯。即係佢都係鼓勵 佢鎖咗啲人民幣喺大陸度， 唔係鎖，佢希望鎖多啲人民幣喺香港。 因為佢每日運翻啲人民幣，即係正途嚟講，佢係有個限額噶嘛。其實，即係如果匯翻落嚟香港嘅話， 唔係咁，但係佢呢個另一個系統嚟噶嘛。佢唔係嗰個，佢唔係另外嗰個人民幣對自由兑換嗰樣嘢嚟噶嘛。但係嗰個意思就係話，嗰個意思就係話喺呢個 system 入邊，兩地投資對於嗰個匯率風險嘅承擔唔係平等一致噶嘛。係。咁點解會出呢個問題呢？就係因為講到尾嘅本質就係因為人民幣唔係自由兑換咯。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啫，所以根本人民幣唔係自由兑換嘅情況，但係你嘅市場根本就唔可以開放，你嚟嚟去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你當你嘅人民幣唔係自由兑換嘅情況底下，你然之後你夾硬話哇，我哋而家開放嘅市場或者逐步開放嗰啲咁樣，喂，你即係根本就會出現呢啲古靈精怪嘅情況。好啦，咁呢個就係當然佢而家個 detail 未出曬嚟啦，佢嘅 detail 未出曬嚟啦。但係我覺得呢、這個你話佢古怪又唔係嘅，因為即係你事實上喺一個當地貨幣唔開放嘅情況底下，減租要去開放市場，就係會有啲咁古怪嘅條款嘅。佢又即係你係意料之中。咁但係咧就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 fair game 咯咁樣。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另外一個唔 fair 嘅地方係乜嘢？就係講嗰個淨額度嘅問題，即係嗰個淨買額嗰個問題，就係話，因為你淨係計你單日買落嚟，譬如你頭先再講一次，再講一次就係話，你買曬105億，咁但係咧你如果有人沽咗貨50億嘅話咧，你又可以再買多50億咁樣。咁如果 day trade 活躍嘅話咧，係可以有大量嘅錢喺度流轉緊嘅。咁但係呢個情況咧，係淨係出現喺香港嘅啫。 嗯，係 喺上海嘅市場係唔會出現，因為上海係冇即日先嘅。 欸、哦， 你明唔明啊？ 一定要揸過嘢嘅。 係啊，上海股票係一定要揸過嘢嘅嘛。你買咗之後，你唔可以即日買嘅嘛。咁即係話呢個投資，即係你講嗰、那個，即係李小姐講嗰個咁樣嘅會好有效率嗰個頻繁交易咧、其實嗰個情況咧係淨係出現喺香港嘅啫喎， 就唔關上海股票事。 上海係冇得咁樣嘅喎，即係咁啊！即係當然你都可以咁樣，你慢慢後來咪可以咁樣咯。你即係你建咗大量嘅倉，你本身已經係香港嘅客户已經有幾千億喺嗰度啦，咁你咪可以嚇、當日即刻沽100，咁但係開頭就唔會有啦咁樣。 咁呢個情況呢就係、是、你可以想象到就係、是、雖然佢呢個做法就係希望加大嗰個交易啊、嗯、各樣嘅嘢甚至乎係連香港買上去都可以做埋孖展。咁但係因為亦都係兩地除咗頭先我講嗰個不平等嗰個狀況，除咗係兩地嗰個貨幣一個自由兑換一個唔自由兑換之外呢，亦都係兩地嗰個股票市場嘅法規唔同呢，造成嗰個玩法差異嘅問題。咁、嗯、於是乎最後出現嘅話就係、是、成熟嘅市場呢一定係吸多啲錢。 嗯、 即係雖然你嘅初衷係希望多啲錢去湧上呢個咁樣嘅大陸，但係淨係喺你呢個咁嘅額度嘅計算上面、嗯、香港有即日先，大陸冇即日先，屌、啊、你老尾，梗係香港玩啦、啊，大佬。 當然 你理論上玩到無限都得嘛。雖然你話105億，但你出完貨又買翻，出完貨又買翻，出完貨又買翻、嗯，只要喺時間許可之下，嗯、你係可以係咁上噶嘛。咁所以嗰個交易點解一講咗呢一個咁樣嘅結算方法出嚟之後咧、嗯，無端端港交所又抽升嘅就係咁嘅原因啦。你計翻條數咪真係玩癲都得，即係嗰個交易啊，冇玩到癲都得咁樣。咁但係呢件事係唔會出現喺上海喎，真係奇鳩怪喎！屌你老尾，咁樣仲話可以分搞兩地嘅風險，明明就係令到件事嘅風險越嚟越 擺曬喺度， 令到風險越嚟越巨大。OK， 35分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一陣間講講嘅關於香港政壇嘅消息。 嗯。